墙对面，我不发出，冲我

什么不好啊？ 你不愿坐在家里享清福，平地不走走羊沟，每日里起早贪黑推那小吃大街小巷走，卖白菜，卖扁豆，卖黄瓜喽，卖葱头，一个月挣不上二两香油，搞定你那一双小手黑啊溜球。哎呦呦，中学生买青菜，丢人又出丑啊，糟

响在我的耳旁，原来是妈妈在远方呼唤啊！亲爱的妈妈呀，妈妈呀，你的教恩来到了最前线，我和那哥哥们在一起，好似动物圈儿欢。我和大哥哥们在一起，好似动物圈儿欢。我是一片小绿叶儿啊，闻着露珠儿把青春发散，今日里我在前线把歌唱，明日里我要装点祖国的江山，祖国 国事在身，难离去。 们会谅解我的心愿，好娘亲，英雄啊，别把我埋怨，三系我心。 宠辱不知，将我俩养大。分手后我去世，娇生惯养，许多年华，新君见难，他帮我不忠，若山地，他为我送他，我曾使他怒火攀上，把我心中的冰雪来融化。我曾使他无聊归期，放弃了团聚北归家， 我是先天，把人